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好好学习是心意，父子不和生闷气，话不投机半句多，天天向上很吃力。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今儿咱们要说的这故事啊，发生在一对父子之间。他们俩呀、这段时间就像是一对冤家，总有吵不完的架跟说不明白的话。这不渐渐的，父子俩可有了隔膜了，也生疏了许多，于是乎更多的不理解与埋怨也就此种下了。 谁叫我的？ 还有几个能叫您爸的呀？ 对， 我 干嘛呢你？ 没事，那个我就说呀， 说什么呀？ 什么呀？ 说什么呀？ 不是， 等会儿，不对，你这个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客气？ 我怎么我就叫您这爸就客气了？那我应该叫您什么呀？ 原来你这孩子什么时候跟我一说话都是老梆子？ 不是， 你怎么没事？ 没事， 你跟我说实话， 没事。 你又干什么坏事了？ 不是那个， 你肯定又惹事了。 您看， 你是不是把张大爷又踹茅坑里了？你快点告诉我， 没， 你承认错误，怎么回事？ 怎么能又踹茅坑里？上回踹完了就死了， 胡说八道。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呀？ 好儿子， 这个爸，您看您老说我不乖，您老说我不听话不老实。那个您小时候是特别乖特别老实吗？ 我小时候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把老大爷踹茅坑里，我都是踹寡妇门。 你看您也不行，对不对？这个人非圣贤呀、 孰能无过。 对，您看您也知道这句话。那这个要那个知错能改呀，就善莫大焉。 你想说什么？ 人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犯了错误改了就是好。对吧，咱们一定要用一个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哪那么多废话，我就说你哪，你就告诉我是什么事儿。 不是我那个就是有这么就是那个您知道我们那个学堂里老师吧， 学堂啊，它哪个学堂都得有老师，你明白 这话说的太讲理了。 这个老师，我们那学堂的老师、啊， 你们那老师怎么了？ 姓张， 张老师， 张老师， 张老师。 这个张老师啊，就主管我这个学习。 嗯， 这个那个，您平时不是最关心我的学习吗？ 对啊， 这个您就想不想我？那意思就是您想不想？那个当面的来了解一下我这学情况，就这意思，就是 什么 还没听明白呀、啊？就人家来家访了，就在门口呢， 那还不让人赶紧进来啊？ 哎呦， 哎呦，您好， 您好，您是那个小刘他爸？ 对，我老刘，您是那个 谁？ 什么？ 老师，您怎么了？您？ 您是那个？ 哎，等，时间有点长。啊、有点、 那个 懵。您是那个老刘对吧？ 老刘， 我是小刘的班主任、张老师。 您是张老师啊？ 是。 您长您漂亮。那个您今年那个贵庚结婚了没有？那什么那个孩子，你先等一会儿，我去化个妆。 爸，你要干嘛去？ 我这不是 冲我来的，不是冲你来的。 是我先把我这背心穿上。 那您是得捯饬捯饬。 您不用穿了，这样挺好的。 别不用穿的，老师，您怎么回事啊？ 啊，别 老师，让老师坐下。让老师坐下。 别客气啊。 哎， 我这次来呢，主要就是讲讲你们家小刘，他的学习状态的问题。咱们这个家校两边要好好的合作，这样呢，孩子的学习才有可能有进步。 对 对 对，您看，老师，您说多，把您看老师说多好，是不是？ 小刘，你那个可以出去找小朋友玩一会儿，我跟你爸爸慢慢聊啊。行，你在这待着也行啊。 我不待那个什么那个。 待着。 不是那个，我给您沏口水，那个、 啊、 我出去找小朋友玩。 不，你先给我准备点茶水。 你先别走， 怎么了？ 你先不许走。 我不是老师说的让我跟 你。老师说的让你走，你就走是吗？ 行，你爸爸让你不要走，你就不要走了啊。 别走 啊。小刘啊、这个孩子很聪明的。 哎，我这儿子就是随我。 非常的聪明， 那不挺好的吗？ 就是呢，学习不太上心。哎呀，很多聪明的孩子都容易有这个问题，这学习一不太上心呢，这个基本功就不扎实。 那是惹定的 啊，比如说呢， 你乐什么？ 啊，比如说呢，哎，你们家还有客人呢？ 没有，不是那个，那个街坊听床根儿， 对，我们家街坊老听。 我还以为养的一条狗呢， 不 那个， 还不如狗呢。 比如说我们昨天学了这个《清明上河图》，就是让小朋友们发散一下思维， 哎， 这个挺好的事情嘛，对不对？ 那当然是个好 事了。结果那这个小刘的作业呀、啊， 我怎么了，爸爸？ 就是一片虚拟的西门不败大战叶倾城的故事， 写的是什么？ 来，小刘，你跟你爸爸说一下。 儿子，过来， 就是说呀， 写的是什么？再跟我说一遍。 就是那个什么呀？ 谁？ 就是 西门庆怎么了？ 没说西门庆 啊。 哎呀，西门不败和叶倾城这两个人呐，他是这个两个武侠里边的人物。我那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呀，你先尝一尝这个滋味吧。 不是，爸爸，您听我讲。过 来！ 别， 哎， 给老师道歉。 不要这样子啊，处理问题不要太粗暴嘛啊。 对，不，你是想夸我吧？ 对，我是想夸你，但是你老刘一直在扯着小刘。 不用，你就直接说就行了。 他没有，你不听，就是说我一直在想说，然后你不听，你一直在那吵吵。 哦，来，爸，你听老 师说。你别让 老 师 说，你赶紧道歉。不是道歉，老师说发散思维，让你发散思维。 我告诉你，你这孩子，你就天生就不听话。 不是，爸， 他这个发散思维，他发散。 不是你爸爸，您别上来就 不 听，您别揪着我，你干嘛？ 思维挺好， 我告诉你， 他说 就是太发散， 你还把头发给散了， 不是这样， 你要疯是吧？ 不是爸爸，您听我说话，哎呀， 你说 别上来就踹我， 踹死你！ 您都踹着老师 了， 你干什么呀？哎呀， 你怎么踹着老师了？ 不是您踹老师， 哎，那个这样好不好？好，你们两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呦，真是累死我了，老刘啊，你这个不太合适，太简单粗暴了，你这样下去只会让这个事情越来越糟糕的，这样子好不好，老刘啊？ 啊， 明天呢，你就陪着小刘一起来学堂，和其他家长和同学一起来学习，好不好？ 爸，得 听见没？ 学习， 一起学习，你好知道我。 你学习什么目的？ 来来，感受一下，来感受一下，你去看一看，去听一听，来，好好的来啊、看看你儿子平时的上学的时候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好吧？好不啦？ 好。老师，你今年多大了吧？ 别问这个了，爸。老师再见，您走吧，走吧，走。 共同学习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如果能够就此让这父子俩更理解包容对方，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却是出乎人的意料。 小刘啊，我的儿啊， 干嘛？ 记住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知道知道知道 知道吗？ 知道。 不许犯糊涂。 犯什么糊涂了，爸爸？ 不许左耳朵出右耳朵进，不许无法无天， 没无， 不许。 爸，您别不黑腰呗，您别不许了，咱一块进去，进去，进去啊！您放心，我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个…… 您看看，您看看，您看看， 学习。 你看，好多家长的学生，您得留个面。 哎，儿子，这边上这贴的，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这都干嘛的？这都是， 就是，哎呀， 什么呀？这是 作业，作业， 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是作业，作业完了就是那个呀，他们写的就，老师觉得好，其实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一般般，知道吗？ 什么？ 我觉得写的没我好，他们在这还展览，你说有什么可？ 老师觉得好。老师觉得，老师怎么不觉得你好呢？啊，哎呀，你这孩子你就不争气呀、啊？ 我怎么不争气？ 你看看人家写的这个，你再看看你写的这个， 我写的不行、 你写的东西从来，爸爸我呀、把你这拉什么大之后，我就能让你上一回门。你这玩意儿不行，我告诉你啊， 您说什么 孩子，你记住了，笨鸟要先飞，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啊？ 你听说过龟王八赛跑的故事吗？ 那玩意儿有什么可看的呀？ 那多有意思啊。 是，那也太耽误功夫了。 就是 龟王八赛，那得赛到景儿去呀。 你知道不知道这故事？你跟我 装。有一兔这里头。 对，儿啊，我记错了，我这一时恍惚， 他是恍惚了。 王八兔赛跑， 这可以这么说吧，这么说来凑合。 哎，他这个他是这样，他是 不就是一个那个兔子骄傲了，然后那个就睡觉了，然后龟就超过他，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哎，记住了吗？ 记住什么了呀？ 啊， 记住什么了呀？ 就是啊， 我就是那兔子嘛，我兔子我可以休息休息吗？ 你怎么是那兔子呢？你是那乌龟、啊， 爸爸，你要这么说话那没有了。我要是乌龟，您成什么了？是不是？ 老王呗、哎，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是。 哎呦呦，老刘，老刘，你来了， 哎、 你来了。 张老师，您今年是、 啊？您别问这事儿了， 早忘了说这个。 老刘还真挺幽默的。 谁跟您逗了？ 老刘，今儿状态调整的怎么样啊？ 你滚！ 不。 给老师道歉！ 哎，别， 什么就道歉？ 别！哎，小刘， 小刘， 你出去找同学玩去啊！老刘啊， 就剩咱俩了。 嗯，是。哎呦，说话真是 硬。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啊，是这样子的呀。 你喜欢我，那是不可能的。 老刘啊，你真的是好幽默呀！ 哎、我这人就是好奇幽默。 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 你看啊。 你讲。 那今天呢，就会出一道考考您，好吧？第一道题。 你讲。 很简单，就是《清明上河图》，老刘你知道吧？听说过吗？ 我知道《清明上坟图》嘛，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清明上坟、清明都得上坟，上坟插雪柳，知道吧？然后你得唱招亲、 来，给您看一下，这个是《清明上河图》 啊， 咱们来解析一下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啊。老刘，这是今天的第一道题 哦，是那个 您就是您想让我就是我就分一下当时的经济跟社会生活，是不是这意思？ 是是是 是, 是、嗯。 通过这个图是吧？ 啊，对。 这个我对这个东西我是非常有研究的。 哎呦， 你看这个图上面画的这个，啊，他 啊 那会儿他这个那会儿 啊, 啊， 首先他那会儿社会生活上他有一个他有一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啊、哦，什么问题啊？ 人多。 啊、 哦。你瞅、啊、你瞅这瞧瞧。我给你数一二三四 啊，就是 五六， 看来还是有这个数学基础的嘛。 啊、这够200多人了，这啊、嗯，哎，这还有，我还这个通过这图，我还看出一问题来。 什么问题啊？ 这不是清明时候画的。 哦，那这是什么时候画的？ 哎、因为你看这图上， 那为啥叫清明上河图呢？ 是你的对呀、啊，他怎么叫清明上河图呢？ 嗯、 他这图上面首先他肯定不是清明画，因为这图上没画坟。 哦， 哎， 哦， 哎，他这个， 他这个是在市井生活，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在家里没事儿立做 是 坟吧？ 对。 当然了，您这个想法倒是比较新鲜 啊， 过去没有听说过。总之啦，这样吧，老刘啊，咱们从生意角度上来看看这个图好不好？ 啊，好啊。 您看看啊，您看这图，这个地方有一家包子店啊。您听好这个问题了啊，这个问题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绕啊。 嗯。 我们假如这家包子店、 嗯、 每一个时辰能够做出300个包子。 啊，一个时辰做出300个包子。 对、嗯、每个时辰都能做出300个 包子。每个时辰都能做出370个包子。 300个包子 。 对。但同时呢， 同时 又能卖出250个包子。 你看，还能卖出250个包子。 好，问题来了。 问题是， 那么， 嗯， 他做包子的时间， 做包子的时间 和开店的时间， 哎， 要怎么协调，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呢？ 他那个 不会吧？ 这个题太简单了。 哦，那 他是你算啊，他是一个时辰能做300个包子，同时一个时辰能卖出250个包子，也就是一个时辰实际上他还剩了50个包子，对吧？ 对 他这个一个时辰呢，他剩一个，他一天呢，他是一天是12个时辰，12个时辰呢，他一个时辰做300个包子，也就是12×300，12×300得多少？你看2×3=6，一三。那么多包子呢，然后他这个包子，他包子呀，他这包子多了之后，他卖不完啊，他卖不完，他这老板、 哎、 他老板着急啊，老板着急怎么办呢？没辙，就只能拿肉包子打狗。 哎呦， 哎， 老刘真是难为你了哈。 老师啊，您 啊您。 哎，我这其实呢，给您出这个题不是为了真的想考您，是这样的，其实呀，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可是呢，您老这么光靠骂呀，光靠打呀，是不可能让他们越来越好的，对不对？啊，老张，啊，老刘，老张，哈哈，老刘。所以呢，平时啊，我们要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对不对？不能光靠野蛮粗鲁的打和骂，这只会让孩子惧怕你，有什么心里的话也不愿意跟你讲。 老师， 这是怎么啦？ 通过您这么一说呀，我深刻的认识到了一个问题。 打孩子不对吧？ 我怎么那么笨呢？ 哎呀，一场拉近亲子关系学习活动竟然呢摧毁了家长的自信心，这真是麻烦了。不过更麻烦呢还在后头，您得接着往下听。 哎，老刘啊，你不要哭嘛。哎呀，这个你可能是因为上学离开学堂时间太长了。 没上过学。 哎呀，那没关系，现在你儿子啊，因为你的努力他可以接受教育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你到旁边冷静一点啊。来，这就是你们家小刘写的那一篇文章。你看一下，就是西门不败大战叶倾城。其实写的还蛮好的。 哪儿好？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的？ 挺好的，你仔细看一下。 这不胡说八道吗？ 这个， 我非得看一看这什么呀？ 来，写的真的挺好的。 哎，这边上有没有好像小字儿？ 啊， 这是无言面对老爹，今生债来生偿。 哎呀，昨天还没有这行字呢。哎呦，坏了，会不会因为你昨天对孩子一顿打骂之后，孩子想不开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哎呀，你这个当爹的怎么不着急呀？ 老师 啊， 我儿子 啊， 让你逼死了。 老刘，老刘，你在想什么？你真的是糊涂。 我的儿啊，你还我干？别废话，找去呀、啊！ 小刘， 小刘， 去那个西湖边上，西湖边上，小刘， 小刘，小刘， 小刘， 小刘， 小刘， 小 刘，你爸爸不打你， 小刘， 你 爸爸给你找了一个妈妈， 小刘。呀，那边有哭声，老刘，快听快听，是不是小刘的声音啊？ 不可能，那是明明是个驴叫呢。你听你不对， 快看快看， 我说，我说， 哎呀，这不就是小刘吗？ 小刘，儿子， 爸儿子， 爸爸，我对。起你呀、 我以后 再也不逼你到学习了， 我也一定上进好好努力呀、 你再努力呀、 上下劲儿的， 你努力完了以后考状元呐、 我考上状元给我爹爹露脸呐、 你露脸以后多挣钱呐、 老师你咋还不拦呐、 哎呀我觉得真是不花钱就能听到唱曲儿，真是 别听了、老师， 哎，刚那个 看热闹啊，老师， 哎，小刘啊，那个遗书是怎么回事？ 对啊，儿啊，那遗书是怎么回事啊？你姨都死多少年了？ 不是，也不是那意思，爸爸。哎呀，就是我，嗨，我一时冲动，我呀， 一时读成千古恨了。 本来这想着呀， 啊， 对不起我爸爸。 你是？ 这私了私了，一死百了。你说让老师您拉着我爸爸到学校里丢人现眼。什么一块学习，不就是让他看那些优秀的作业寒碜他的吗？我这觉得对不住我爸。后来吧、我这人呢， 妈妈说不着急， 听评书， 嗯，哦， 爱听评书， 他听评书。 然后呢，我的这回上回那说书先生说了，说这回就吹这四平山了， 那是听隋唐 头节的。这是三节黑白双雄会了，结果我一定的这回没会着，我说我再等两天再死，就这么回事。给我，我给忘了，我讲啊，我这要是不说不好好学习，我说两段书也是挺好的。结果呀，我上去就说什么了呀？就有一个那叫西门不败跟叶倾城这俩人啊。我天天那么熟悉他们俩的故事，我说上台给大伙儿讲讲，那还不手到擒来啊？结果上去没十分钟，就给我轰进来了。 哎呦，还说了十分钟呢，不？ 你说的什么？就是你那写的那书啊？ 对呀，我这我说着挺好的，结果，哎呦，我才意识到爸爸感情这么不容易呢。你这赚钱，就拿我最喜欢那行赚钱都赚不来钱。说点东西也跟人家说不明白的，真得是好好学习呀、努力工，那努力的上进，我才体会到我爸爸不容易、我爸爸这人呢，其实打小啊就拉着我长大。老师，您别看我爸平时老打我骂我，其实我爸这人可聪明了，他干点什么一干就会。 行了，儿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爸爸以后啊再也不暴力教育你了，你不就是想说书吗？ 对对对对， 爸爸帮你 啊。你 为什么爸爸帮你 啊？ 爸爸想当年没有你的时候 啊， 爸爸就是临安城一带有名的说书艺人 啊， 您都不知道 啊。 你这书叫什么名字？ 我这叫那个西门不败大战叶倾城啊。 哎，你想把这书说成功吗？ 想说成功啊。 你想把这书说好了吗？ 想说好了呀。 那就跟着我学 啊。 你呀、啊、嘿嘿，别叫西门什么失败跟叶倾城了， 那叫什么呢？ 你就叫啊 嗯、 雍正剑侠图。 哎，这名字好。 哎呀，都说父子俩没有隔夜仇，想来这其中的原因必定与长年累月的关心与陪伴是分不开的。只是在那些天长日久的唠叨与嘱咐中，难免会有个摩擦与不耐烦附手而生。而这些附属品虽然在当时当刻磨损着我们的情感，但一旦时机成熟，这些所谓的折磨便会势如破竹地成长为这段感情的保护壳。这正是相依为命十数载，漫漫人生太难猜，终有一日能得解，回首往事都是爱。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Cheers.